第六十四面第九行，六十四面第九行。波南如常晨朝，以手摸头，于意云何？慈母所知，谁为能出？能为在手，为福在头。这是第五小段啊，十二处里面的第五段啊，身处处啊，身根呢，它对的是促成。这个佛门里面，这个出家人呢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也有一个规矩，啊，就是每天早晨啊，要用手摸摸头，啊，要手摸摸头，啊，这个里面的含义相当之深，啊，换一句话就是呢。时时刻刻不忘了，为什么要出家？那么这一点呢，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！出家呢，这是为了办道啊！那个道是什么呢？道就是一心不乱。楞严经里面讲的如来藏心，这就是道。啊，法华经里面呢，这个法华里面所讲的真如实际，啊，华严讲的一真法界，我们念佛人讲的一心不乱。这就是道。这个办道啊，要有成绩，就跟念书一样。每一个学期都要有考试啊，不考试就不晓得自己有没有进步。佛门的考试啊，是天天在考试，时时在考试，念念都在考试，所以才称得上精进不懈呀！精进两个字不容易当啊，念念都在考试。你看，我们读这个十二处，岂不是六根在六尘的境界里面？这就是考试啊！啊，这个每一天早晚洗头的时候摸摸头，提高自己的警觉。既然出家了，一心在道。虽然这么说吧，这几个人成就了道业啊，似乎我们看到真正有成就的人很少。其实成道这桩事情比世间干什么都容易啊！为什么呢？世间你要想求，无论求什么事情，它都有个因缘呐。你比如说我求财，如果我过去没有种的因，我今生怎么求也不会求到啊！啊，所以这佛菩萨很灵啊！我求财的时候，佛菩萨一定就给我了。如果佛菩萨你命里头没有财，一求佛就给你了。也就是说，佛菩萨也把因果定律推翻啊！那么诸位要晓得， 这个因果定律啊，佛菩萨也无可奈何啊。所谓是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啊？这个你要求就不容易，必须要重因。那么佛告诉我，你要想求得财富，你要修财布施。你不修财布施，佛菩萨没有办法保佑你发财，这个是办不到的。啊，佛菩萨会告诉你怎么样才会发财。啊，他告诉你这个道理，但是你自己要去做。啊，可是你要想成道这个事情呢，不必要佛菩萨告诉，也不必要佛菩萨帮忙，这个事情啊就能成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道是本有的。啊，这个一心不乱是本有的嘛。这个本有的事情啊，不必要修因。啊，刚才讲了，求世间财富，求世间聪明，那是要修因的。啊，修因才能得果报。啊，这个道是本来具足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现在属于失掉了，失掉是在迷呀。啊，这迷失并不是真正的失掉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学到最大的障碍，啊，昨天晚上啊，我在屏东讲的这个圆觉经、圆觉菩萨这一章，啊，那么佛给圆觉菩萨讲呢，实际上就是给我们说，啊，首先要断五大烦恼。啊，这个五大烦恼可以说普遍地存在我们自己身心之中，不知不觉就犯这个毛病。啊，第一个呢就是嗔恚心，稍稍心里不舒服了，这心里就不高兴，就生嗔恚了，这个是大烦恼。啊，这个东西不除，一心不能清净。啊，第二个是贪欲。啊，世间的五欲六尘，名闻利养。啊，纵然世间法不贪了，如果你要贪佛法，那还是不行，还是见不了道。啊，第三个也是很厉害的，嫉妒。啊，看到别人有比自己殊胜的了，心里就不痛快。啊，第四个烦恼是馋食。我们俗话讲八戒人，啊，交接这些大官贵人，这些有势力的人，啊，给他们往来，啊，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上啊地位好像就提高了，这叫馋欲。啊，第五个障碍就好胜。啊，好胜就是傲慢啊，啊，总感觉到别人不如我，啊，处处啊是增强斗胜，就是佛给我们五大烦恼，这个五大烦恼先要排除掉。啊，有一条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一心不乱就得不到，所以我们要想的，哪些东西障碍了我们呢？这一段跟我们讲这个生根的除尘，这个除尘呢，比前面色身香味呀，好像还要虚妄。我们今天讲说还要来的抽象啊，色身香味好像还有点具体的呀，啊，这个除啊实在是太虚妄了。啊，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边际的执着。 所以必须要有能知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感觉啊，你有感觉才能够把这个除尘啊显现出来啊。除为什么叫尘呢？因为这个除啊也能够障碍你的心性啊。但是诸位要想，如果仅仅是除这个身体啊接触外面的境界，仅仅是除的话，没什么障碍啊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那个依他起有什么障碍呢？那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这一除啊，这麻烦在哪里呢？麻烦是把你那些这个心心所通通都给引发出来啊。顺自己的意思里头起了贪心，贪烦恼起来；不顺自己的意思啊，是嗔恚心起来了啊。这个事情就是麻烦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知，这个感觉里面就是带着一些烦恼的心所啊。我们既有这个身，给诸位说，一天到晚都在出啊。今天天热了，我们感觉到身上很热，所以要穿凉一点；天气冷了，感觉到冷要多穿一点了。你看，冷暖就是感触了啊。我们接触这个空气，接触大气啊，所以说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的啊。睡觉的时候也还是一样的有知觉啊。那么这个也叫做色法啊，也是色法这个所包括的啊。这个刚才讲了佛陀在世啊，叫我们出家弟子啊，这个早晚的时候就是摸三次头啊。这个摸头啊还有一首偈子啊，这个偈子呢都是在华严经进行品里面的啊。记的意思是这样的：手口舌意身莫犯，如是行者得度世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摸摸头呢，已经剃了发了，剃了发跟在家人不一样啊。所以对于这个戒行呢，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啊。戒行小乘戒，戒在身，戒在思啊。我们的学佛要从小乘学起啊。八乘戒呢，戒在心啊，戒在心，比小乘的境界啊，那更要高了啊。那么这个里头是有思有理，一切都要明达啊，要明了。要通达啊，然后才晓得啊，这个大小乘戒律如何去修学啊。戒律修学的这个结果就是得定啊，应戒生定啊。如果我们这个戒律吃得很严而得不到定，自己就要检讨，你这个戒律纵然很严，一定有毛病。他如果没有毛病，他就为什么不得定呢？啊，就是因戒生定嘛，这个定道理的嘛。啊，那么这个持戒而不得定，他的毛病在哪里？就是刚才佛所讲的，啊，《圆觉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五种毛病，啊，嗔恚。这个贪欲啊，嫉妒啊， 禅学 好深啊，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这个戒律很谨严了，看到别人犯戒的时候他就生气啊，就心里就不舒服了啊，自己感觉到自己比别人要高，瞧不起人，那就犯这些毛病，所以他得不到定啊。这个持戒就是不晓得戒的意义啊！啊，我们所谓是盲修瞎练啊，所以我一再是告诉诸位同修，这个戒律啊是戒自己，不是戒别人的。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呢，你的心就静了，就平静了，这个毛病呢才可以能去得掉。啊，你这个戒才能够修得好啊，才能够真正帮助你得定啊，不但小乘戒是戒自己的啊，不是戒别人的，就是菩萨戒也是戒自己的，也不是戒别人的。如果要是戒别人的话，你们想想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应当由同修办理，他为什么没有啊？常不清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，为什么不拿这个戒律去衡量别人？诸位从这两部大经里头应该要得到启示啊，除了自己一个人之外，需要守戒修定啊，要修慧之外，外面的境界都是佛菩萨啊，这样才行啊，我们自己才能成功啊。如果要拿着这个戒的这个尺度啊，处处去量别人，这造罪业啊。所以这个戒定慧这个尺码子，天天量自己啊，不是量别人的。为什么呢？除了自己以外，像华严圆觉里面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诸位要修行，要能够遵照佛陀这样开始去修，你这个一生当中怎么会不成就？决定成就。如果你违背了佛的开始，自以为聪明，天天在那里造口业，还认为自己了不起，认真检讨检讨，你这个一生还是空过了啊！修的什么？我们这个净土里面这个法门，这是方便当中的方便了，在一生当中一心没得到，连功夫成片都没有得到啊！换一句话说，烦恼心俗啊，一天到晚还在那里起伏，没有力量把它控制住，这就是不低凡夫啊！所以自己对自己要清楚啊，要明白啊，这个一日三摩七头的意思啊，就是叫。不要忘了啊啊！不要忘了这个戒心啊！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佛以这个为前提啊，以这个为大前提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呢是。出家比丘啊，就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啊，三摩七头是功课啊，所以佛说法呢，就近取比喻，说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你摸的时候一定觉知，头会感觉到哎，手在这摸，手也会感觉到哎，我在这摸头，这问题来了，这问题来了啊。这个能知啊，到底是谁呢？是头能知还是手能知呢？ 啊，说谁为能除啊，这个能除的到底是手还是头？说若在于手，头则无知，云何成除呢？若在于头啊，手则无用啊，云何明除呢？啊，这个意思很好懂，不必细说。我们手摸头的时候，到底是头有知还是手有知？啊，头有知，那手应该无知。啊，要是一个无知，一个有知的话，那手既然无知，手不摸它，头也应该感觉到有知才对呀。啊，翻过来亦复如是。啊，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感觉，头也有知，手也有知嘛。底下就说了，若个个有，头也有知，手也有知，这个个个都有的话了。这如我呢，应有二身呢、啊？一根只有一个身，身只有一个枝，那怎么能够有两个身呢？那有两个身的就变成两个人了。若头与手一处所生，这手与头啊，当为一体。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哎，也蛮有道理吧？啊，头也有知，手也有知，这个知是一个，啊，不是两个，啊，一体所生的，一体所生麻烦来了。你看底下说，若一体者，除则无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除不能够觉知除。啊，就好像眼不能见自己的眼，啊，耳不能闻自己的耳一样，啊，这个知必定是相对见了的，啊，一体里头不可能，产生这个觉知，啊，那么好的，不是一里头啊，这个道理是想不通，啊，讲不通的，讲不通的二。若二体者，除谁为在？啊，在能就非所，在所就非能，不应虚空欲如尘俗啊！啊，如果我们说手是能除，头是所除，啊，这个觉知要是在手，那么头就没有；在头呢，手就没有。应该是这个样情形啊，总不能说是虚空来给我们这个相见，这个成就这个处置啊。佛在《华严经》里面给我们说，如是自信，如幻如梦，如影如像，习不成就。啊，说到真实的状况，这是真如法性，法而随缘，法而归性。随缘的时候好像有这桩事情显现，其实没有这个事情啊。业法里面你要是明白了，恍然悟了，一切法无不如是，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跟我们说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。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但这个意趣相当的深度 啊，有相当的深度。啊，佛说法，诸位千万不要死在文字上去看。啊，今天的科学分析比佛法似乎要是精密的多了。啊，你们今天人的研究，这个觉知，啊，感受，啊，他会研究到这个神经，这个中枢啊，这个神经的枝末、神经的细胞，他会研究到这些东西。啊，不管他怎么分析、怎么研究，给诸位说，都是妄想，都不是真实。啊，你们晓得它为什么不是真实呢？啊，因为阿赖耶就不真实嘛。啊，无明不觉生三系嘛，无明就不真实嘛。无明变换出来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哪一法会真实呢？啊，一些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用第六意识去分别，啊，第七识来执着，纯属妄想啊，绝非是意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证得真实意，无舍心一时，决定做不到。所以这佛法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说过很多次，你说它难它不难，很容易，你说它容易吧，它真有难处。所以这个古人讲的佛法是非难非易，没有难易。啊，关键在哪个地方呢？你要是能舍心一时，立刻就证得，这一点也不难。你要是不肯舍心一时，心一时用事的话，那是无量劫你也得不到。也就是完全操之在自己，啊，不在别人，也不在环境，啊，这自己肯就容易，自己不肯就难。啊，那我们到底想想真的难不难啊？啊，我给诸位说，在我不难，在你就很难。为什么呢？我放得下嘛，啊，我能舍得掉吗？你放不下，你舍不得，那就难。啊，你的境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我的境界你决定不晓得。啊，那么你要到我这个境界，能不能办到？能办到。你现在就学，现在就办到。啊，你明天学，你明天就办到。这问题你肯不肯呢？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连自己这个身都放下了，何况身外之物呢？有一丝毫放不下，那就不得了啊！那一丝毫就是累赘呀，啊，就是莫大的障碍啊！所以，真正的善知识，传法教给你的叫什么？就叫你放下而已啊。啊，世间人之可怜就是什么呢？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他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不晓得一切法的真实相。 我们不要说这个世间其他的话，啊，我们讲这个最重的恩情，啊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这个是世间人最不容易放下的。实际上，他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心也就放下了。啊，这真相啊，佛讲的这四种缘分呐。所谓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，就这么回事情而已啊。啊，古德讲啊，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冤冤相报啊。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你要是把它看穿了，哦，这么一回事情，那怎么样呢？有债你这就还了，还清了没事情了吧。还的里头不再借了，不再借了，心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。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通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就是一般的讲啊，人生酬业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？酬偿业报的，过去是造的业嘛，那现在要受的果报嘛。你造的善业你也享福报，你造的恶业你就受苦报啊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造作的，自作自受啊。啊，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一切就放下了。你一切放下呢，理就明白了，这个事实的真相你就见到了。啊，我们之所以说见不到这个真理啊，就是因为放不下。啊，那么我再给诸位说，你能够放下一分，你就能够见到一分真理；放下两分，就能够见到两分真理。啊，你能够放下的烦恼轻啊，啊，烦恼轻啊，智慧就长。啊，世间人，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，啊，我看那个贪心第一动的就是财呀。啊，古人所谓是钻到钱眼里面去了，出不来了。你看从前那个铜钱当中有个洞啊，钱眼啊，钻到那个里面去，死在那个里面，出不来了。啊，所以修道的人最怕的就是钱财。啊，你没有钱的时候心开意解，有钱的时候赶紧要散，不能存。啊，存了怎么样呢？存了就增长贪心。啊，存到了呢，越多越想多。啊，想布施的时候一毛不拔。看到自己这个钱一天一天多了，钱多了，这个贪兼贪之心啊，一天一天坚固了，一天一天增长了，将来死了到卧轨道去了。卧轨道的业因就是贪心重啊。所以诸位常常想想，我生的时候什么没带来，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去，如其是留了些钱财，死的时候托别人的时候替我来修福，不如自己现在修福啊。要托别人，人家靠不住怎么办呢？ 那把你钱给你吃掉了，不给人修福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要聪明一点。现在还有一口气在，头脑很清楚，现在就修福，啊，不拜头缘，啊，这才叫真正聪明人。啊，特别是出家人，你看佛在《我难问是佛偈雄经》里面教诫我们，啊，急才丧道啊。今天的社会，你没有钱是处处不方便，啊，所以口袋里只要留一点零用钱，啊，够一般应付就可以了，啊，不急需，啊，不急需，啊，留一点零用钱就行，啊，多余的怎么样？多余赶紧去做好事，啊，想想哪一种功德最大，最值得去做。我们就去修行啊！我再给诸位说，你要真肯修，纵然你这一生没有得一心啊，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来生的福报就不得了啊！来生是大富大贵啊！而且什么呢？你这一生很欢喜修福啊！修福的时候一点吝啬心没有。你来生这个福报自然，不要操一点心，你这个财源就滚滚而来了。啊，那这个是讲因缘果报吗？啊，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看穿，啊，学了是什么呢？学自己的坚贪，成就自己的清净心。啊。成就自己的一心不乱，这个功德就殊胜。啊，经里面每一章、每一节、每一句，都是这些教训。啊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。后面这个结论说：“是故当知，觉处于身，居无处所，即身于处。”二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说觉处就是所觉之处，于身是能觉之身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身与处啊，这两处都是虚妄。啊。那么这两种相既然是虚妄了，虚妄之性啊就是真性啊，所以你见到虚妄就见到了真性啊。这个时候能处与所处都不能成立啊，能所双妄一真就现前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一心呢就真的了。因为是一心啊，体上讲是一心，境上讲是一真。无论是从心或者是从境上看，都是一，没有二啊。所以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。你说因缘，或者说自然，必须要二才能讲得通，一里头没有这些东西。啊，唯有一心啊，一心是能证。是能如一真法界，是所证，是所如啊。那么我这个地方设一个能所，是方便说啊，真真正得了能所方啊，一心就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一心， 到那个时候是心静是一，不是二了。如果你心里还有，哎，我有一心，我一心能证，一证法界是所证，那你没证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有能有所就是二了。那么再看底下幕后这一段，这一段呢，这个意思比较深一点，为什么呢？讲到这个意法处，前面五处啊，是前面的五根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讲意根，前面五根呢属于色法。一根是属于心法，所以这个意思要比较上深一点，莫难，如常意中所缘善恶无忌三心，生成法则，此法为福及心所生。唯当立心别有方式。那么这个义的它的这个作用啊，范围非常广大啊，这就是讲第六意识啊，缘境很广大。你看在这个佛法里面讲，它相应的心所有51个，可见呢，它作用最大。八个识里面讲起作用，没有任何一个识能够跟它相比。那么在此地呢，且就其作用里面的这个一部分，做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意法的虚妄。那么这个例子呢，就举出这个三心。我们这个心里面呢，远虑一切的境界，不管是对外，五尘落些影子，或者是对内呀，我们讲的灭化尘，不外乎这个三种性质，一种就是善的，一种是恶的。还于一种叫非善非恶，那么这叫无忌，不外乎这个三性。那么如果将前向前面这个五尘对五根呢，那是一塌起，好像还有这么一回事情啊，就是我们眼根，我们对着善色尘。真有啊，有眼根呢、有这个扇子，有这个色尘啊。那么这个在唯识里面叫实境啊，这个实是实在有，不是真实的啊，是实在有，不是真实的。实在有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塌起心，而且所以这个在学佛的时候。尤其是大乘佛法必须要晓得的，我们五根这是实色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。那么外面这个一切境界山河大地乃至于虚空也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能够这个觉知，灵明觉知这个功能呢，这是阿赖耶的见分那么诸位晓得，那么既然这个阿赖耶的相分呢，一切境界相都是阿赖耶的相分，一切觉知都是阿赖耶的见分。照这样说的时候我身与一切境界是一不是二， 对不对呢？对，一点没错。啊，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了二呢？啊，现在变成了，因为你有执着。啊，我们把阿赖耶的相分，阿赖耶相分广大无边际啊。执着这么一点点，认为这是我。阿赖耶的见分也是尽虚空变化界的，我们把它执着在我们六根门头这一点作用着，认为是自己。啊，这个界限一画了呢，外面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说啊，人我执、法我执，只要一打破了，